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历史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Say say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，狠狠爱。 徐若瑄的狠狠爱，在十几年前的时候看《旋风小子》，那个时候徐若瑄在我的心目当中就像一个童话里的小公主一样，就梦想说自己能够像她一样就好了。后来呢，知道了她是一个才女，她为周杰伦、为吴建豪、为他们写词，而且还很有味道。那最近呢，又看到她成为了妈妈的消息。作为高龄产妇来说呢，还真的挺令人心酸的，因为据说她为了安胎呢，是挨了200多针了。所以现在的这一份狠狠爱，可能已经转化为对她儿子的了吧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今天节目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 TFBOYS 的《快乐环岛》。 周末一睁开眼睛，心情挺好。起床洗漱，睡衣及休闲外套。如果你的感冒还没完全好，哦哦哦哦 肯定快乐大声尖叫，怎么努力我们知道，千万不要骄傲，跌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 跑跑跑跑，尽量不要迟到，趁着梦想起跑，前方的路我已经看到，视野慢慢变高，视线慢慢知晓，快你我的世界，我们一起自由环岛。 快乐已经来到， 我说《青春修炼手册》这首歌是在用稚嫩的声音和态度来唱出他们对青春的宣言的话，那么这一首《快乐环岛》应该就是用 TFBOYS 的那种朝气蓬勃来诠释阳光里的那种快乐的味道。这种属于14、15岁的少年特有的干净的嗓音还有欢快的曲调，就让听歌的人都会不自禁的会心一笑，就会想如果自己能够回到那个年纪该多好啊。那阳光过后呢，小军再给大家带来一首充满着海风而且有一点凉快的歌，来自于凤飞飞的《凉啊凉》。 对于不单纯，奔驰在那草原上，路旁花儿也在吹着响，心情多么开朗，我又来到这大海边，看那海浪和蓝天，感觉那天下的滋味，整个心都要 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真爱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歌曲，他的确是有唱歌的好嗓子，然后也是好男人吧，家庭又幸福，然后人又敬业，可是真爱这两个字来配现在的他的话，多少会觉得有点矫情。当年那个又演电影又唱歌，然后一切都只为一个红字的他，现在呢，他的笑容歌声当中呢，更多的是坦荡和自信吧。那接下来听到的是那英的歌《寂寞深处》。 你的故事